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336集，以毒攻毒。昆仑山凹陷下去的坑口边缘已经被魔气尽数染黑，一圈的符箓摇摇欲飞，符纸上隐隐出现魔气污染的迹象。龙身盘腿坐在正北方向的符阵外围，双目紧闭，丝丝缕缕的魔气从坑口冒出，又慢慢地往他所在的方向凝聚。龙身整个人仿佛是一块磁铁，正在逐渐吸收越来越多的魔气。在龙身两侧的通道边缘则分别坐着七个人，他们与龙身的距离不远不近，仿佛每个人身前都有一道金色符文悬在半空，恰好以七星拱月的方式将龙身围起来，仿佛将他困在中间。为了避免打扰，何玉与宋志存等人又离得更远一些，甚至连说话都下意识压着嗓子，生怕惊扰他们。 宋君，龙虎山的玉牌什么时候能送过来？ 我刚联系过，张掌教派去的人已经到龙虎山脚下了，但请玉牌出山的程序比较繁琐，还要龙虎山现任所有长老签字同意。如果张掌教亲自回去，可能还容易一些。现在他在阵中无法脱身，龙虎山那边就怕会有波折。 都什么时候了，难道还有人不同意？ 人心百态，你以为所有人都能顾全大局吗？玉牌是龙虎山的镇山之宝，张掌教一个人本来就没有权利随意处置，肯定得经过多数人的同意。如果有人觉得他有去无回，自己就能当上掌教呢？ 龙虎山家大业大，能人颇多，相应的纷争自然也要比人口简单的合造派多。何玉不是没有听过类似的传闻，宋志存毕竟是当了多年领导，一下子就能想到何玉可能没留意的细节。 那这边怎么办？替换的灵气一日没到，老大就无法从阵中出来。 哎，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他从提出这个办法时就没想过什么替换的灵气，他是要以自己的牺牲来换取魔气的彻底封印。 可老大明明说过冬至有办法救他，只要替换的灵气一到。 你觉得冬至真有办法吗？ 何玉微微一震， 谁也不是神，无法预料到每一个结果，所以做每件事之前肯定要做最坏的打算。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在冬至那里预留了后路，但我知道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必然已经做好了殉职牺牲的准备。还记得每次新人入职都必须去瞻仰的烈士陵园吗？那就是我们所坚守的信念。 何玉望着宋志存平静的眼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止他，还有你师父，我们所有人无不是这样想的。 可是 何玉艰涩地开口，却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他想说龙身从来不会骗人，想说冬至是龙身的徒弟，也许龙身真的传授了什么秘法给他，想说龙身是半仙之体，这世上能与他匹敌的就寥寥无几。但他也想起之前在帐篷中龙身让他以后遇事要多沉着冷静，要担起责任，不要冲动的那些话，现在听起来又何尝不是在交代遗言呢？何玉一直觉得自己有两个家，一个是合造山，一个是特管局，前者养育了他，后者则是他生活工作的全部。无论是龙身、看潮生、钟于一、宋志存等等人，还是后来的冬至、柳四他们，没有特管局他就不会认识这些兄弟朋友。就连平时觉得讨厌的官迷吴炳天副局长，何玉也不愿意看见他离开特管局，因为对何玉而言，这每一个人就像是特管局里的一个烙印，也是他生命中一个个烙印，没有谁是可以被取代的。但现在残酷的局面却摆在他面前，逼迫着他去面对。何玉知道自己内心深处其实早有预感， 只是不愿去承认罢了。轰然一声巨响，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沉默。宋志存与何玉猛地扭头寻声望去，却见悬于新掌门额前的符箓霎时红光大盛，在巨响中寸寸裂开，即将破碎。 新掌门那个方位顶不住了。 两个人暗暗叫糟，几乎同时窜出去。何玉二话不说，立于新掌门身后，结印出符，加固封印。 把他带走，快！ 两名手足无措的特管局成员闻声，立马一左一右，搀起已经口角流血、面如金纸的新掌门，往旁边挪。宋志存则飞快坐下，顶替了他的位置。 宋君， 少废话，赶紧加固封印。 这…… 何玉心下发狠，咬破舌尖，喷一口血在符纸上。手印一结，符纸飞向原来的封印上，符文瞬间有红光闪过，裂痕消失。这次阵法不稳，是因为从深渊通道中冒出的魔气陡然之间暴涨，除了新掌门之外，其余六个方位也都受到震荡，但都被中间的龙身及时吸收。也许是一人之力有限，龙身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吸收那么多魔气，所以逃逸的剩余那一小部分才会使得新掌门面前的阵法出现变故。虽然小小的变故平息下来，但众人并未得以放下心，因为所有人都看见身处阵法包围内的龙身周身的黑色魔气翻涌不休，仿佛急欲引诱他堕入的恶魔，与潜藏在他体内的恶念遥相呼应，疯狂地叫嚣着，同化着龙身，想要让他也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龙身的表情尚算平静，他一动未动，看上去还没有被魔气污染。但宋志存的视线落在他身上时，刚因加固封印而稍稍稳下的心却蓦地又提起来。宋志存看见龙身原本双手结印放在胸腹之前的现在结印的食指已经紧紧攥住泛白，显然正在下意识地用着力。宋志存知道龙身正与内外交织的魔气抗衡，也许能以毒攻毒，最终战胜他们，但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更大的可能性是龙身将所有魔气吸到自己身上，再跃向深渊地狱，以自毁的方式与他们同归于尽，届时他们再彻底封上通道，就要比现在容易得多。但宋志存衷心希望这个可能永远不要发生，他希望这个世上终究有奇迹的存在，也许上天会被他们感动，降下神奇拯救这一切。但宋志存知道再多的幻想都是不切实际的， 能够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而我能做的就是守好眼前的阵位。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